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天下人的天下，江湖人的江湖。 话说天下，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 四海一统，三国六朝。和和分分的南北，起起落落的人生。 话说天下，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 谈笑间闲说历史，不用替古人担忧，这里是话说天下。这里是话说天下。说起崇文门，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北京的前三门之一啊。这前三门最西边的是宣武门，正中间的是正阳门，最东边的就是崇文门。这三座城门被称为叫前三门。咱们今天就说说这崇文门，到底这个崇文门箭楼在哪儿？早先在这儿的镇海寺有着怎样的传说？老北京的城门各有各的工作范畴，您比如这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宣武门走的是囚车，那这崇文门又走什么车呢？崇文门的箭楼到底在哪儿？哈德门、文明门、鬼门关，为何崇文门的名字这么多？一座书局有什么秘方能揽下印制皇家族谱的买卖？老北京的澡堂子又有着怎样的乐趣？且听阿龙话说天下，走马观花胡同章第六集。崇文门这个名字，其实准确的讲啊，应该是明朝改建北京城的时候给改的名字。为什么要改名字呢？您看这前三门，一个宣武，一个正阳，还有一个崇文，这名字里头啊都隐含着寓意呢。正阳象征着封建王朝能像太阳似的如日中天，国势强盛，而宣武呢显示的是武功，崇文呢寓意着文治。您瞧瞧，三个名字一合起来就把这治国方针给体现出来了。现如今您走到崇文门路口的时候，还能看见一座哈德门饭店。说到这儿啊，您肯定得说了，早先还有一种烟也叫哈德门，其实这俩名字也是源自于这崇文门。元朝定都的时候，这崇文门就有了，不过人家那会儿不叫崇文门，而是叫文明门，俗称叫哈达门。说到这俗称的由来呢，据说早年间这地方啊有一座哈达王府，这府邸名气很大，所以说连这城门也跟着称呼叫哈达门了。估计这意思呢，就跟现在您打车去鸟巢，很少有人说我上安定路，一般都是上车去鸟巢。在老百姓嘴里头，这哈达门叫着叫着就变成哈达门了。当年的崇文门呢也是极其恢宏的，不光是有城楼，还有箭楼、月城、瓮城这些建筑。可是现在您在这交通繁华的崇文门路口，别说是城楼了，连个遗址您都找不着了。那到底这个崇文门的瓮城原址在哪儿呢？ 说到这个遗址啊，接下来咱们不光要说它到底在哪儿，还得给您讲一个传说。早先这崇文门的城楼、建楼、月城、瓮城这一系列的建筑现在已经是荡然无存了。不过根据一些史书的记载，咱们倒是可以知道它确切的位置在哪儿。这城门楼的原址就在现如今崇文门饭店和哈德门饭店之间稍微往北一点儿。早先从崇文门到东便门这条马路是条护城河，所以这原址肯定不会在水面上。这么一理解，估计这位置啊大概就在同仁医院的门口了。咱们刚才也说了，这崇文门的城楼早在元朝的时候就有了，不过那个时候呢，这种城楼的建筑一般都是用土夯成的，简单来讲呢，就是用土和木板给它砸瓷实了堆起来。这种建筑结构如果遇到雨水很容易坍塌，所以这朝廷里边就有人想了一个主意，说是用芦苇做成帘子搭在城楼上，好像人穿了一件蓑衣似的，就能避免这种坍塌现象了。您看早先这崇文门内的草场头条到十条，还有这芦草园胡同，这些胡同的名字就是因为每年要征收芦苇都汇集到这儿而取名的。那说到这儿，肯定有人问了，这元朝的时候没砖吗？这城门楼子怎么不拿砖垒呀？说到这个问题啊，我得给您解释一下。咱都说秦砖汉瓦，可见呢这砖呢很早就出现了。不过那会儿啊，这砖大多数用在铺地面上，城墙的建筑很少用砖砌成，绝大多数呢还是用这种土板结合，学名叫做板柱的方式来建造。咱们言归正传，接着说这崇文门的城楼。明朝重建北京城，除了把这内城的位置啊有所改变之外，还把这元代留下来的城楼进行了重新的翻修。就在修建崇文门外护城河石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儿。据说当时修桥墩子的时候啊，怎么修怎么塌，只要一修好，保准被这水啊给冲倒了。工匠们着急呀，再这么下去，上头的官也肯定找他们试问。就在这些工匠发愁的时候，就发现这些日子总有一个梳着朝天揪的小孩老跑工地玩来。有那闲得没事的工匠啊，就跟小孩逗闷子，我说小孩啊，你怎么还不回家呀？你再不走，我们这桥墩子修不起来，找你们家去啊。那小孩呢也不害怕，一脸傻笑，一个劲儿的在那说淘气淘气。说完了小孩跑没影了。这工匠纳闷啊，说这孩子在这玩了好几天了，说了个淘气就没影了。有那好琢磨的就在想，淘气淘气淘着气，莫非说这小孩是神仙下凡指点咱们呢？结果这些工匠呢就将信将疑的按照小孩说的，一边淘水一边砌这桥墩子。果然这费了半天劲的桥墩子还真就砌起来了，石桥呢也建成了。除了这个传说，好多老人还总讲说这崇文门的桥底下呀有一个海眼，这上边压着一个大铁龟镇着。早先这崇文门月城旁边有一个镇海寺，就是为镇海眼建的。您别看老北京的城门楼子多，可是什么人打哪儿进那是有规矩的。您比如说这朝阳门走的是粮车，宣武门走的是囚车，那这崇文门又会走什么车呢？早年间这崇文门走的最多的就是酒车，为什么呢？您看这崇文门城外头早先呢就是酒道，当年这京城里头喝的美酒佳酿啊，有一部分是打这通州的牛栏山运进来的。由打牛栏山进北京，自然走这南路。运酒的车呢，先是由打外城的左安门，然后径直奔北，就到了崇文门了。 不过说到这儿，早年间的老百姓嘴里头，这崇文门却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听起来啊有点瘆人，叫鬼门关。其实要说起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还得从这关税说起。早先这北京九城总税务司就设在崇文门外大街，专门负责所有进出九门的货物税收工作。您别小瞧这酒啊，税高啊，本来挣点钱就不容易，这朝廷后来还下了一道明文规定，说是在城内不许烧锅子，但凡是酒类的产品一律由官方指定酒商出售。朝廷在崇文门指定了18家，由他们统一收受统一纳税，俗称叫18家酒店。酒税高还不能自己买卖，这要是搁一般酿酒的小作坊根本没法维持下去。好多店家为了能够挣口吃饭的钱，就想了一个主意，趁着夜里天黑就把酒啊灌在猪碎泡里边，偷偷的翻过城墙带到城里边卖。当时这种做法还有一个名字，叫背私酒。您想想，这城墙那么老高，身上还得背着东西，搞不好就得从这墙上掉下来，所以非常危险。老百姓能冒着生命危险干这事儿，也可见当时这政府都把他们逼到什么份儿上了，能不叫鬼门关吗？有了这些税收部门和官道，外带崇文门这地界离皇城近，所以慢慢的这崇文门就成了一个繁华的街区，好多打算做买卖的瞧着热闹，就把店铺也开在这儿了。早年间崇文门附近不光酒铺子多，还有很多其他的营生也在这儿扎堆儿。您比如这过去的五金行和铜铁橘子，看病卖药的中药铺子全跑这儿聚起来了。既然说到老字号，那我也就借着这个话题给您说说早年间的崇文门附近的几家老字号。头一个我要说的，既不是卖五金的，也不是铜铁橘子，更不是中药铺子，而是一家书局。天下之大，无奇不有，阿蒙和您话说天下。早先在崇文门外打磨厂街上，有一家名叫老二友的唐书局。据说这老二友这仨字儿啊，是取自秦始皇的时候。有个人为了躲避官府搜书，就把自己的书全藏在了湖南阮陵县的大有山和小有山的山洞里边。这人呢，为了看书，索性也不出去了，连书带人一起在山洞里边就住下了。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故事。但是当时这老二有的东家就是想讨一个藏书多的由头，给自己这个店起了这么一个名字，老二有。据说当时这老二有藏书局不光卖书，还前店后厂的自己印刷。那说到这儿了，咱必须得介绍一下当年这老二有店里边到底是怎么个印刷工艺，能让大伙这么喜欢看他这儿的书。那会儿没有影印机，所以呢要想印书啊，顶多是活字印刷，把这字呢刻在木戳上，然后排版，在上边刷上墨汁，这样才能够把字体印在纸张上。这书籍是否印得好，这个刻字的技术和墨汁的质量非常重要。老二有的东家真是不惜花费血本啊，特意从山东请来两位刻字的高手，紧接着就开始在这墨上下功夫了。当时最上乘的墨汁是一种叫做松烟的墨汁，它之所以好，之所以贵，就是因为制作起来比较麻烦，而且这原材料不太好找。用这种墨汁印出来的字颜色乌黑，而且呢持久不褪色。虽然都知道它好啊，可是一般的书局啊，很少有人愿意下这本用这个东西。老二有的东家为了店门口这块招牌，那真是不惜花费大价钱呢。当时制作这种墨汁最关键的就是原材料松树汁，但是这种松树只有在热河兴隆县才有。 老二有的东家根本不顾及这运费路费，只要他好我就得要。有了这松树枝了，这还不算完，这接下来的制作工序呢更是极为复杂，我就挑一个比较难的给您讲讲。制作松烟墨汁的第一道工序就是烧制烟灰。估计您得说了，这烟灰有什么难的呀？哎，人家这烟灰讲究，烧制松树枝的时候肯定得冒烟，这烟呢顺着烟囱往外飘的时候，这烟囱里边肯定挂着烟灰，这才是人家所需要的。这种烟灰有一学名叫云烟，您说这通过烟囱冒出来的烟能有多少啊？所以说这种云烟产量也不大。有了这种高质量的书籍还怕没人买吗？像什么三字经啊、百家姓啊，他这全有卖的。因为名气越来越大，这老二有的东家还结识了一位在宫里边专门管理玉牒，也就是皇族家谱的官员。这下老二有的买卖做得更大了，愣是把这印刷皇族家谱的买卖给揽过来了。皇族家谱是清宫造办处发的一种特殊的御版宣纸，老二有不光挣了钱，还留下了不少市面上少见的御用宣纸。早年间在京城行当里边啊，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五子行，哪五子呢？戏园子、剃头房子、洗澡堂子、窑子和这饭馆子，您看都带个子字儿，所以呢被叫成五子行。咱就单拿这澡堂子来说，虽然都知道它是个洗澡的地方，可是这老北京的澡堂子跟现如今的桑拿浴室啊有天壤之别。早先在崇文门外东草市，也就是现如今这广渠门大街上，有这么一家叫东月园的澡堂子。那会儿老北京干这种买卖的这河北定性人居多，别看来洗澡的人多，可是本小利薄的，并不挣钱，还特辛苦。东月园的生意一直能够维持下来，都在于它这地理位置。那会儿东郊过往的商客要是打算去崇文门或者前门，准得从他门口路过，所以在南城这东月园也算是一个规模比较大、名气比较响的大澡堂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这东月园澡堂子加入了公私合营，73年的时候改了名字叫崇文区温泉浴池。90年代的时候人家还重新翻修，生意特别好呢。不过说到这儿啊，我倒是想借着这个东月园澡堂子聊聊老北京泡澡的乐趣。现如今洗澡不是什么难事儿，谁家都有洗澡的地方，可是早年间这条件可就没这么好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大家伙想洗澡了，不是去父母单位的公共浴室，就是买澡票上澡堂子。老北京人把去澡堂子洗澡啊叫泡澡，来到澡堂子的人除了解决个人卫生问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休闲和享受。一般这澡堂子很少有专门为女士提供的，来这种地方享受的老爷们居多。金鸡未叫汤先热，红日初升客满堂。您瞧这两句就是早年间大多数澡堂的门口挂的对联，多了甭说，单就冲这两句话您就能瞧得出来那会儿澡堂子有多热闹。说到老北京人的这个泡澡啊，这当中最大的乐趣就是在这个泡字上。那会儿的澡堂子有很多水池子，分头池、二池、三池，这池子里边水温不一样，一般来说头池水温最高甚至有点烫，越往后这水温越低。进去之后呢，伙计一般都会张罗您找一个地方把这衣服放好了，然后再帮您把茶沏上闷好了，接下来就可以享受了。别往池子里边这么一泡，满身大汗，遍体通红，精神松弛，舒筋活血。周围还有很多好聊天的，跟您说说最近的名人轶事啊、社会新闻呐。等泡够了，叫上一个搓澡的师傅，给您浑身上下这么一搓，是既干净又舒服，而且还舒筋活血。临了了，您再一冲，